合主办。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看电视想看大的，看电影想看大的，玩游戏还想要大的。吉米无屏电视 Z6 全高清画质，高亮度呈现，人工智能系统带来全新的影音娱乐大视野。3月16日，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带您亲临观览吉米 Z6 出色全高清体验。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更有超优惠团购专属奉上。吉米 Z6 出色不止全高清。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我们的这位嘉宾呢是各位的老朋友了，就是他已经对我们直播间的这套操作系统在他的这个掌控之下啊，显得非常的娴熟了。刚才都不用我帮他打开话筒，自己就把话筒可以推起来了。我们就愿意这样的嘉宾啊，既有谈资，然后呢又对我们的这个直播设备呢很了解，又懂得我们直播的流程。我们希望这样的嘉宾能多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他就是来自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的高级顾问关林凤啊，这个江湖人称关总，但是我们私下呢称关姐。不管是一种什么样的称呼，其实都代表了大家对他的一种尊重。那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一个职业化的一个标签就是关总。今天呢我们请这个关总来跟我们一起聊的呢，又是和职场关系非常密切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跳槽的话题。金三银四是吧，在这个职场上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淡漠的概念，我都不知道金三银四。我原来一直想着是股市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好 金九银十嘛，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概念。那今天呢我们也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起来互动一下，关于所谓的金三银四是跳槽还是不跳槽，它到底是不是一个跳槽的黄金期。今天呢大家如果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号找到我们，都可以收看到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说好了啊，大家可以看我，但是不能黑我。我这人就是这么的没自信。但是如果各位愿意的话，我更愿意你们去蜻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在蜻蜓FM 来搜索职场有高招。那这三种方式呢都可以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来就我们今天的话题畅所欲言。今天呢关于跳槽这个话题，我也想问大家，你跳过槽吗？或者有没有动过这样的念头？是什么让你想走？那如果没有跳槽或者没动过什么念头的话，又是什么让你留下来的啊？今天大家都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我们先说这个金三银四这个概念。因为您是这个资深 HR， 就是为什么会有江湖上会有这么一个说法是跳槽的一个季节？ 应该是年终奖已经到手了吧。 果然跟我想的一样。 这个跟这个公司应该是叫什么钱货两清了。 所以真的是有这样的原因。 应该是有的。因为你如果是早走的话，可能公司还没结算完呢。那个奖金还没到手呢。 所以就是所谓的金三银四也跟一个就是所谓的报酬 应该 有一定的关系。 对对对。 那除了这个您觉得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其他原因也就是基本上我估计如果真的是要有跳槽准备的话，可能之前也该把手头的事儿清一清了。 这个该做的这种准备也都差不多做完了，也手里也不再接新任务了。 嗯， 然后老板那边这个奖金也拿也都结算的差不多了，可以了无牵挂的走了。 对，就是综合各方因素。 啊、对， 首先是春节过完了，我估计也跟家里人商量的差不多了。 对对。 然后呢，这个奖金拿到手了，手头上去年的工作呢也都交接完毕了。 对。 那希望能有一个好的开始， 新的开始。 你这个是一个。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客观的因素，那你觉得从主观上为什么会有人在这个季节它是一个更跳槽的一个高峰期呢？ 其实这个金三银四这个说法我也是这个刚看到这个稿子才那个知道的。 嗯， 其实就我概念里讲，真的是说很资深的人跳槽可能不一定受这个约束。而且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有很多在职场上很热门的人，他可能被很多猎头公司盯上了。那如果两边谈得合适，他肯定不受这个约束的。那受这种这个所谓金三银四约束的，可能还都是比较基层的一些这种岗位的员工。哎，对， 像我这样的， 您肯定不能 需要跳， 肯定不属于这个。 我们可以玩微信跳一跳吗？老年人都玩这个。所以其实真正的就是在某一个领域 大咖们， 大咖啊，或者说他取得一定成绩的，是不受这个时期的限制的。 对对， 也可能和一家企业或者猎头公司谈好了。 对， 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时期，他可能都会选择转身离开。 对， 那其实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在准备筹备这期话题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发生这件事情。那在前两天呢，也是时尚集团的总裁苏芒辞职了。 对， 那这个辞职呢，是他给的一个书面的解释，是因为家人的这个身体原因。我看了他那封辞职信，写的还是比较动情的。 对， 就是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我是特别能理解，因为我们可能都身处这样的，他是一个大的名利场。 对， 我们又何尝不是一个名利场？ 是， 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的那个事业心也好，虚荣心也好， 对， 而没有更多的去关注家人。所以他的那封辞职信，在我看来还是挺打动我的。就是他想更多的时间去照顾危病的这个家人。但是呢，江湖上也有另外一种传说说他其实呢是有一个更好的 选择， 更好的选择。但是不管怎么样，一切可能还静待这个事情的发展。 对。 但是无论如何，苏芒的这个事情给很多人就是一针强心剂。就觉得哇，他都到这个段位了，都可以说走就走。不管是跳槽也好，是因为家事也好。所以我也就想就这个话题问一下，这个采访一下关总啊，就是您这个段位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想要跳槽离职？ 有过。其实我呢，从我的这个经历上看，好像是一直在一家公司工作。但是实际上呢，作为我自己在公司内部是有过职业转换和跳槽的。 有过。 对对对。 就是在内部是吧？ 对对。因为我原来一直是在做业务。做这个工程这个经济学技术经济学这一块的这个工作。那么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大概有5-6年吧。我觉得这个就是跟我的教育背景啊，包括我个人的这个偏好啊，应该是说不是很匹配。不是我想要的。我自己是学宏观经济管理的。我还是希望能够做一些跟管理相关的工作。那么正好呢，当时这个单位内部有机会，就我就调到了这个技术管理部门。这样的话呢，就是我过往的业务经验也还是有能够用得到。然后呢，跟我这个学的专业呢也比较匹配。那经过这次转换以后，我发现呢，这次转换对我来讲，是我觉得我是这个选对了。那从技术管理呢，我后来又过渡到人事管理。这等于又是一次转换。那更多的要和人打交道。这是我在公司内部的这种转换，是在一个单位内部的这种职业转换，其实等于我的发展轨迹发生了一些变化，职业发展路径发生了一些变化。那 后来呢，我又从子公司调到了母公司， 嗯、 因为我觉得，既然我想做 HR， 嗯， 那如果有一个更大的平台， 嗯， 那可能就更便于我去施展和发挥， 嗯， 那当时也正好是这个公司总公司的这个人力资源部要这个需要人，然后这个领导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去， 嗯、 我说那我当然愿意， 嗯， 这样呢，我等于。从子公司调到了总公司、 嗯、 其实从我历来写简历的话，从简历上是看不出我有跳槽经历的， 对，因为都一直在这个公司内部里， 对、嗯、对，但是从我做的这个工作来看呢，实际上这中间是有职业转换和跳槽的， 嗯 啊，只不过是在内部跳而已， 对，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事业的拓展， 对 啊，是为了自己能够在事业上的那个抱负，然后不断的在给自己调整一个更合适的岗位。 对对， 我觉得您这个呢，第一个从自己的角度来说是一个理性的一个转换， 嗯， 更多的呢，我觉得还是因为对自己有个清晰的判断，就是我要什么。其实跳槽这个事儿，在很多年轻人看来，他要的东西是比较当下的。 对 啊，他不是像您，他对自己的职业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啊，我是有一个明确的我的一个目标，职场目标的。 嗯， 但是可能像我们这样的小辈啊，就是当然我是在您面前，就是我谦逊的这么说一下，就是因为我想代表更多的这个 年轻人， 要不他们会骂我的，你要被骂怕了。所以就是更多的时候，我们选择跳槽，就是说可能另外一家公司给我的薪资待遇会更好， 对， 更优渥一些。但是这个我觉得在这个当下的这个社会来说，有这样的选择也无可厚非， 是 因为确实压力很大， 对 对, 对， 确实我们要面临的生存的问题很多。那我不知道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员工啊、他因为家庭的原因、个人的原因或者是什么原因过来跟您请辞，一般这样的情况他要跳槽、 嗯、 你会问他具体的原因吗？ 会的， 嗯， 其实我们这个平常做 HR 的都难免碰到这样的问题、 嗯、 就是说员工来找你，有一天来找你拿这个辞职报告说这个我要离开， 嗯， 通常呢这种员工还往往都是业务比较好的员工， 嗯 啊，就是在公司工作了几年，经过几个项目的历练以后，他的这种经验都积累到可以独当一面的时候， 嗯， 那往往有的员工呢，他可能是说去到一个他认为更好的这个平台， 嗯， 也有的员工呢，确实是因为我们这种工作性质， 嗯， 因为我们公司是做海外的这种电站工程的， 嗯， 那么只要项目一开始，你就要到项目现场去长期驻外， 嗯， 这个对家人来讲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嗯， 毕竟像我们这种短则半年，长则一年两年，可能就没办法跟家人在一起、 嗯、 你可能错过了孩子这个成长的时期、 嗯、 等你回来的时候可能孩子都不认识你了，然后呢等于把家里头的负担完全甩给了妻子， 嗯，像这样的情况您是可以理解的， 对，所以这种情况往往有的员工以这样的这个理由要离开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惋惜、 嗯、 我也会一般会要问他一句、 嗯、 你准备去哪儿？ 嗯， 假如说他选择的是跟我们业务类型一样的， 嗯， 那么他这个问题依然还会存在， 对， 那么这个时候我要去要再问问他， 嗯， 那假如说那个公司再派你驻外怎么办、 嗯，就是他的工作能力是非常优秀的， 对， 就是因为家庭的原因要离职的时候，您会特别的想挽留他， 对对， 嗯， 而且呢之前有过一次呢，是一个女孩子， 嗯， 她的业务很棒，她是本科是学这个理工科的， 嗯， 这个然后又读了一个语言的这个双学位， 嗯， 像他这种复合的这种知识结构在我们公司是非常需要的， 嗯， 又懂业务，语言又好， 嗯， 然后他有一次跟我到我那儿去，就说要离职，我就问他，我说你要去哪儿，他说他想去一家外企， 嗯， 我说你看现在公司项目也都做得挺好，大家也都这个挺欣赏你的、 嗯、 上司也很重视你， 也涉外 啊、 嗯、 对，我说你这个要走真是太可惜了， 嗯， 然后他说的，哎呀，我在这个国企待得太久了，我还是希望换一个平台到外企去，再开阔一下眼界，再锻炼锻炼自己。然后因为那个孩子是当时是我招进来的、 哦、 当时面试啊考试啊一路我都经历过， 嗯， 而且呢这个在公司这孩子口碑也很好、 嗯， 所以当时说着说着呢，我就觉得其实作为 HR 你招到一个合适的人才不容易，这样的人经历了这个一番锻炼以后，他的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个时候正应该是该给公司这个发挥作用做贡献的时候，这个时候要离开确实是很大的一个损失。所以当时说着说着我就不由自主的就有点这个啊，对， 动容， 对对。然后我说，哎呀，我说看着你们这些这个我招进来的这个这么优秀的孩子哈，这个要离开，我说我其实心里是很不是滋味。然后其实你看我现在说着说着我还是很激动。 是，我特别能理解，就是关姐可能在那一刻的时候，这个孩子他不光是一个优秀的一个员工， 对， 他更像是你一步一步看他成长起来的一个学生。 对对， 您像一个导师一样， 对， 把他带的他现在有了毕业论文，然后取得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位的时候， 对， 他要告诉你，导师，我要去一个更好的地方发展。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不舍。 对，所以呢，当时那个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我说其实那个你们这个部门的这个领导，我说你肯定谈过了，我说他什么意见？然后他说的，哎呀，他当然是挽留我。我说因为那个就是之前我说这个主管领导，他们部门的主管领导就是公司的 VP。我说也跟我说起来，我说还希望就是我再来跟你谈一谈，再做一下挽留呢。我说其实大家真的都挺舍不得你的。我说但是呢，既然你这么说了，那么对你有一个好的发展，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我说但是公司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如果有一天你在那边做得不如意了，或者是你觉得你在那边学到足够的东西了，你愿意回来再给公司服务，我说公司随时欢迎你。然后呢，大概过了半个月吧，他已经把档案都拿走了。然后有一天我在外面办事儿呢，我们老板给我打电话，就公司的大老板给我打电话说，小关，告诉你一好消息。哎，我就特奇怪哈，因为老板很少这么主动的这个在这种我不在办公室的时间这么打电话。我还挺奇怪，我说什么事儿？然后他说，你知道吗，那个谁谁谁不走了。哎呀，我说太好了。我说那天他我找他谈，跟他要挽留他的时候，我说我说着说着，我说我都这个禁不住哭 了。 然后他说，你知道吗，就是你这个眼泪留住了他。我说真的呀，我说那我这眼泪太值了。 所以其实那是一个女孩子， 对， 就是她可能在那一刻，我觉得他已经没有完全没有再去想我之前想要的那个职场的规划，而是觉得我可能能遇到好的岗位，但是我未必会再遇到这么惜才的一个上司和一个领导。 对， 我觉得他肯定是以一种情绪和这种情感的一个互动， 对对， 来回馈您给他这份挽留。 对，因为那次我们也确实表达了足够的这个诚意。 没错， 从部门领导到 HR 到这个主管 VP 到大 boss 全找他谈。你想想这份诚意如果再不能打动他的话， 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您老板打来电话说的，可能就是您的眼泪。既然有这么多的人都走了这个程序，但是最终留下来的一定是他，也知道是您把他招到麾下，然后一步一步再培养。 对，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人才留住之后呢，他可能会在他的岗位上给公司效更大的力。 对， 因为他知道整个这一个来回之后，大家都会彼此更珍惜。 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这种跳槽然后这种挽留，可能它很微妙。 对， 它有的时候是一种人际沟通，职场人际沟通的一个挺微妙的一个东西。 是，所以我觉得做 HR 就是做这种离职面谈，还是挺重要的。 但是不一定不是所有人来离职的时候您都会面谈吧？ 对对对， 有的人就 有的人巴不得了，赶紧走吧。 像我一般就是谈什么事动容的时候，让我哭就是钱没给到位， 心委屈了。 比如说袁伟，你别在这个一直播里面说那些没用的，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出品人说的特别喜欢听关姐说话，如沐春风，言之有物。你就顺便夸一下主持人能怎样，怎么就给钱这么抠，说好听话也这么抠， 谈钱不想感情。 对，你说你就这样的话我就必须得跳槽了，金三银四的，我票都对不起自己。所以就是这种这个人际交往上的一个互动在职场当中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如果说有一个员工他因为他的跳槽得到一个老板的挽留，我相信他也会对自我价值有一个不一样的 看法。 对对， 我觉得也是建立一个职场自信的一个很好的事儿。 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含蓄的， 没错。 我们彼此很少说我爱你， 嗯。 然后上司呢也很少跟下属说你真能干，你太棒了， 嗯， 我太喜欢你了。 我以为您说上司也很少跟下属说我爱你。 那么就是说，很多时候可能上司把这种欣赏默默的埋在了心里， 嗯， 直到有一天员工跟那个老板说。说我要走、 嗯、 这个时候上司也才可能恍然大悟，说哎呀，这个员工我真的是舍不得他走，这个时候可能他才表达出他的欣赏，他的挽留。 对， 那如果你足够有诚意的话，那我相信可能员工也会重新考虑他的这个离职的请求。 对， 嗯， 所以像一般刚才您说的有一个几种跳槽的原因、 嗯、 在您看来是可以被理解， 嗯， 然后当然您也会用您的方式来挽留。 对， 就是除非这种像刚才这种复合型的人才，你觉得他走了，不管是从情感上还是从公司业务发展上， 嗯， 利益上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这个缺损， 对、 嗯、会尽您最大的能力去挽留。 对， 但是通常会不会有这样的员工，他觉得自己在这个岗位上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然后就所谓的怀才不遇， 嗯， 想要走、 嗯、 那在离职的时候跟您来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嗯、您一般会怎么处理？ 其实呢，员工来谈离职的时候，他给出的理由都是比较冠冕堂皇的， 嗯， 就像我记得这个马云有一次说过，这个辞职的理由林林种种、 嗯、 但是最真实的其实只有两点， 嗯， 一钱没给到位、嗯、二心委屈了。 对， 那么员工来找这个上司来谈离职的时候呢，还都会这个很找一个很委婉的冠冕堂皇的让你觉得还说得过去的借口、 嗯、 所以马云说当老板呢你们要好好想想、 嗯、 人性本善呢、啊、你们做得那么差、 嗯、 员工不想跟你们干了都不忍心直白的告诉你，还要找一个理由说我家人病了、 嗯、 我老婆要生孩子了、 嗯、 然后我这个怎么样了都不好意思直言不讳的告诉你、 嗯、 所以你们这帮当老板的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 所以 一般的情况下，员工来谈离职的时候都会讲是我个人的原因、 嗯、 他不会说是因为你不赏识我啊，你让我心委屈了。 对， 也不一般也不大会说你钱没给到位那边给我的薪水更好。 对对对、 啊、所以一般员工都不大会说真实的理由、 嗯、 但是如果 HR够这个专业的话、 嗯、 平常呢是比较有亲和力，然后也让员工比较值得信任的话、 嗯、 或许他能跟你谈一些他比较真实的想法、 嗯、 我过往也遇到过、 嗯、 有一个员工就是公司刚给他提了一个这个副职、 嗯、 就是部门的副职，文儿还没下呢、 嗯、 他就要来谈离职、 嗯、 然后理由是说要到这个到学校去读一个 MBA， 嗯， 去准备去这个深造。那当时我就跟他聊，我说你看公司其实对你是很重视的、 嗯、 这次马上这个门就下了，我说你在这个时候离职、嗯、我说我觉得太可惜了， 嗯， 然后他说我真的是觉得我这个这几年干的一个是我身心俱疲， 嗯， 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也希望能够充充电，能够更好的这个让自己这个专业能有一个更大的扩展和提升。 嗯， 那当时我也问他，我说你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后来经过一番这个聊天以后呢，就是他讲说确实有一些原因，就是上司的脾气不太好、 哦、 跟他讲话有的时候可能方式方法他有时候难以接受， 心委屈了， 心委屈了、 嗯、 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样，我说既然是这样呢， 嗯， 那你去换个环境去学习一下也未尝不可， 嗯， 也不见得是坏事儿。我说你呢学习完了以后呢，你如果愿意回来公司也还欢迎你、 嗯、 后来他上完学以后真的又回来了， 是因为那个上司换了是吗？ 上司也换了、 嗯、 然后呢我估计上学这段时间他经过这么他是全脱产的那种学习、 嗯、 经过两三年的这种学习，他可能对整个的这种职场、 嗯、 对这个职业发展他可能有一个更成熟的一个想法。 没错， 嗯， 其实我们看到身边的一些跳槽的一些案例，包括我们自己身边的人，包括我的一些同行，我仔细理清了一下，好像还真的是 新委去离职的比较多。 对， 因为在一个行业里面，多数人他是有职业抱负的， 对， 他可能不会看到更多的是关注到什么这个薪资待遇啊，给的有没有钱，有没有给到位。 对， 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不被赏识， 对， 或者说他自己理解的怀才不遇， 对， 这样的新委去的一个跳槽。您像我们的这个电视同行里，就是湖南卫视，就是有一段时期号称这个跳槽卫视跳槽界的帮主， 嗯， 就是他有几个主持人，我现在都叫不上那几个男孩的名字，反正有什么彭宇、李好， 嗯， 反正就是那一个周期， 嗯， 跳槽出去了四个男生， 嗯， 都是在那一个阶段湖南卫视发展的比较好，的几位男主持人， 嗯， 当时他们跳槽，其实在很多人看来是不理解的，尤其是电视普通的观众， 嗯， 但是对于我们就是这个行业内的人来看， 嗯， 他多多少少是心委屈了， 嗯。 就是觉得没有给他们足够的发展空间， 嗯， 他们其实可以更好，但是这个舞台不够重视他们，可能一直在这个捧像汪涵呢、啊， 嗯， 像何炅这样的主持人， 嗯嗯， 他们很难再有突围的这个机会了， 嗯嗯， 所以他们后来都转会到这个江苏卫视嘛， 嗯， 所以这个在电视圈叫称作是江湖之战嘛， 嗯， 江苏卫视和湖南之战， 啊，湖南， 湖南卫视，但是呢。话说回来，这是我个人的这个一家之言，一己之见， 嗯， 就是我并不认为这四个人到了另外一个平台就发展得更好了， 嗯， 你会发现一到另外一个平台之后，你可能很多的短板因为放到一个大的舞台更被凸显出来了。 对， 就原来你可以有一些理由包装自己，包裹自己啊，我其实有很大的能量， 嗯， 只是没有机会。 对， 但是真正把机会给你的时候，你的能量不足的时候， 嗯， 其实就会显得不是那么的周全了。 对对，其实很多人在跳槽的时候呢，他会把个人的能力和平台给他的资源混淆。 没错， 很多人在一个大的平台干得很好，他会觉得说我牛， 对 啊，我因为能力强，所以才有这么好的业绩， 嗯， 但是他往往忽视了平台带给他的这种支持。 对， 而这样的如果是这样没有厘清这个平台给他的支持和他个人能力到底是哪一个给他对他的成功影响更大的时候， 嗯， 这样的人往往跳槽以后结果都不会好。 没错， 嗯，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就是电视圈也好，或者说一些纸媒， 嗯， 就是我们媒体同行看到这样的例子是比较多的， 嗯， 包括央视有很长一段时间离职热， 啊，对对对， 各种跳槽，然后多数的就是已经有了一定这个社会影响力的主持人， 嗯， 跳槽之后他们选择了另外一个完全不搭嘎的领域投资。 没错没错，张天林好像就去做投资 金融。 对， 有一些人的这个跳槽转型目前看来是相对成功的， 对， 但是还有一些人走了也就在这个历史的时代的潮流当中淹没了， 嗯， 比如说当年非常火的黄健翔， 嗯， 跳槽了之后离职了之后，包括还有这个马斌读报的马斌， 嗯嗯， 后来我们现在就是很少再能看到他们的踪迹。 对 啊，那这个呢就是不管是从社会影响来说还是在自身价值来说， 嗯， 可能都会有一些缺失。 是， 这就是我一直没有离职的原因，跳槽的原因。你知道就是我真的一直把自己看得很轻， 嗯， 这个轻呢一个是清楚的轻， 嗯， 一个是轻微的轻， 嗯， 因为我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一直能离得清一件事儿，就是平台和我的关系。 嗯， 我经常跟朋友和家人，包括有一次演讲的时候，我也分享过，我太知道，如果我没有现有的这个平台， 嗯， 我高丽什么都不是。 嗯， 因为比我有才华的、表达能力强的， 嗯， 就是有学识的人多了去了， 嗯， 你算老几呀，啊？你只是 太谦虚了，太谦虚了， 真的是你只是有这么一个机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声，所以我太知道。离了这个平台我是谁， 嗯，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我自岿然不动十几年一直扎根广播圈的原因。广告之后接着唠。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声，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这个我们的猎聘校园呢也会发起一个为大家修改简历的这么一个免费的一个活动，我们每天的名额有限，大家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让自己的过往的工作履历更加的丰富一些。那刚才提到了这个挽留离职员工这个事儿，我也听到过有一种说法，说呢挽留离职要离职的员工，挽留要跳槽的员工，其实是企业是公司的大忌，很忌讳的事儿，您认同吗？ 我觉得这个怎么看这个事情？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员工他的这个离职是真心还是假意？他只是想借这个来提醒你，你要注关注我了，你该重视我了，还是说他已经真的早好下家了，已经这个去意已决？如果是去意已决的话，可能确实挽留了以后效果也不好，反而还让企业显得比较被动，那假如说他只是说求关注的话，那你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是真心诚意的挽留，而且呢，了解了他的这个离职的原因以后，你认为公司可以给他调整，可以达到他满意，我觉得这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太负面的结果。 所以您其实并不是特别认同这是一个公司的大忌。 对对对， 它其实更多的是这个公司的企业文化， 对 人文关怀的一种体现。 没错。 但是我在想，如果有的员工就是想来跳槽，说我要跳槽，我要离职了，就是求关注的这种心态，说这个员工得多不起眼。 其实呢，有很多时候啊，这个我不是说咱们的这个这个部门一级的这种这个经理的领导力怎么样啊？但是确实很多时候由于指标啊压力的这个原因啊，可能很多时候有些领导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业务拓展上，可能他忽视了这种团队的这种建设，或者是培养下属的这种归属感，可能在这个带人的这个技术或者是意识上，也确实有所欠缺。可能确实会让员工就是干得挺心寒的，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经过员工的这种离职的这种提醒，也让他意识到了自己这方面有所欠缺，也愿意做出弥补，也足够诚意的话，那我想这个员工假如说他也还真的没找好下家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所以会有那样的企业就是很在意这些离职的员工他们的一个状况，是吗？ 会的，因为我记得之前这个有一个外企的这个朋友，他就讲过，他们在做这个人才库的时候，他会做离职员工人才库， 专门给离职员工建一个 人才库，他们会跟踪这些离职的员工的去向，然后他们这个现阶段的发展情况，如果这个员工过往在这个公司表现很好，他们也很认同，而且呢他们也觉得现在公司也需要这类人才的话，可能他们会向这个员工重新发这个邀请，然后呢，而且经过他们一段时间的这种实践，他们发现就是这种已经离职了员工，离职的员工在其他的这个企业工作了几年以后，那么如果在你能够再把他招回来，这样的员工的忠诚度更高。对， 就是离职了之后，如果你给了他足够的关注，建了这么一个人才库，去了解他的这个职场的发展的轨迹，不管是过往在这个公司还是他未来的发展，然后通过这些数据的了解，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反而会比原来更忠诚。 对，而且呢，这样的员工因为原来在公司工作过，他对企业的文化，对企业的运营管理模式，他都非常熟悉，他比你一普通的这个社招的人可能要更快的这个融入团队，而且呢，他经过一段时间在外面的这个闯荡，他可能也会有比较这个公司和那个公司的优劣，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对自己的这种能力和平台给予他的支持可能也离得更清楚，那么这个时候他再回来，他可能工作就会更踏实， 没错， 然后呢对公司的忠诚度也更高。 其实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聊的这些内容都是更多的站在一个企业的角度， 对 一个企业的角度去怎么更好的跟员工沟通，面对这些跳槽要离职的员工，我们要有一种什么 么样的姿态、嗯、当然是一切是从公司的发展角度来说。 对， 那我们现在换一个角度，换一个立场、嗯、就从跳槽的这些人本身来说、 嗯、 您觉得以您这个资深 HR 的这个经历，就是跳槽的人通常会给人一种概念啊、 嗯、 甭管他具体原因是什么，就是对你的工作不够满意或者不忠、 嗯、 或者对公司不忠， 嗯， 您觉得这样的跳槽的人会给自己的职业职场生涯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吗？ 频繁跳槽的人，可能这个 HR 在面试的时候对有频繁跳槽经历的人可能会心生疑惑、 嗯， 你为什么在哪个企业都干不长？ 嗯， 啊，是不是你这个人能力有问题、 嗯、 或者是你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有问题， 嗯， 或者是你的职业这个职业化程度职业素养有问题等等等等，他会有这样的疑惑。 嗯，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成功的应聘一家好企业的这可能性就大大折扣了。 嗯 嗯， 所以就是有这样频繁跳槽经历的人， 对， 那如果是偶尔比如说之前没有过跳槽经历，他只跳槽过一次、 嗯、 或者说我在某一个单位我供职了很长一段时间、 嗯、 五年六年甚至十年、 嗯、 然后现在我要跳槽走， 嗯， 那这样的一种人会不会更被人另眼相看？ 会的。 嗯 因为就是这个 HR 在做面试的时候一定会问你、 嗯、 你为什么原因离开上一家公司、 嗯、 我就在这个面试的时候遇到一个年轻人，他大概是每个公司大概都干了也就一两年吧， 嗯， 然后我问他，我说你离开前几家公司都是什么原因？ 嗯， 然后他说这家公司倒闭了，那家公司那个部门撤了， 嗯， 然后我当时我就心里想，我说如果你说的是真话的话，你是扫把星吗？难道 这么背？ 靠山山倒，靠树树歪。 就我们曾经有一个身边有这样的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案例， 嗯， 是我们一同学， 嗯， 他现在呢已经从最开始的不适应到现在已经习惯了，在美美的这个同学聚会的时候、 嗯、 大家拿这个当成一个笑话， 嗯， 当成一个谈资了，他也特别享受。 嗯 他从大学毕业到现在， 嗯， 就是基本上两年换一个单位。 嗯， 他是那种忠诚度特别高的。 嗯， 我们都说这个爱一行干一行， 嗯，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 对， 但是呢他是干一行 爱一行， 他自得其乐。 嗯， 我觉得他这个人是在这一点上让我非常的钦佩的、 嗯、 我觉得我做不到。 嗯， 我不喜欢的我不擅长的我可能不可能对他那么热衷。 嗯， 结果呢他就频繁的在跳槽在离职。 嗯， 我们说怎么了？他说真不 倒闭了。 我待一家倒一家。我说你还真别这么说，不怪你。我说我要是那些老板，我肯定要找你，一定是问题出在你身上。 嗯， 但是其实虽然是这种调侃的说法，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如果要跳槽，其实要对一个公司，从个人的角度、 嗯、 对一个公司要有一个你自己的综合判断能力， 是 不然其实对你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没错，因为我觉得呢，就是说像这种到一家公司这公司倒闭，到一家公司倒闭，或者是什么部门裁撤、 嗯、 其实我觉得呢，还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啊，除了你说你这人运气不好以外、 嗯、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你在选择跳槽的这个公司目标公司的时候、 嗯、 你这个眼光也有问题。 没错， 对不对？你对这家公司的发展前景，对这家公司这个 boss 的这个领导能力可能没有做深入的调查。 对，就是 对吧， 你们那个洋气的厂叫 leader 吗？我有一天在节目里我也想学一把，我说 leader， 然后那嘉宾特别不含糊，我纠正你一下，叫 leader。 从此我对这个词儿就有障碍了。就是你对公司团队的领导也不是有一个特别清晰的认识、 嗯、对对对。其实呢我记得有一个说法啊，就是说这个叫来到公司离开上司。 嗯， 这个话怎么讲呢？就是我们一般去到一家公司应聘一定是奔这家公司去的。 嗯， 但是我们离开一家公司往往是因为这个跟这个上司的这个关系没有处理得很好、 嗯、 或者是觉得上司对自己不够重视、 嗯、 没有给自己很好的发展机会离开这家公司的。 对， 所以往往这个员工提出离职的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leader 的话、 嗯、 应该问一问 是不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够。 对，嗯，所以我也听过一种说法嘛，就是我们从这个跳槽的这些员工个人的角度出发， 嗯， 说这个跳槽穷半年， 嗯， 完了改行穷三年，就是跳槽你必然要有一个到另外一个公司，除非你是被猎聘挖去了， 嗯， 他就是一步到位，给你一个非常丰厚的待遇。 嗯， 那除此之外呢，你可能需要一个重新成长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势必这些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对，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从个人跳槽的这个负面的影响， 嗯， 给大家一些我们自己的建议。 嗯，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 嗯， 这个跳槽也更多的有一些年轻人想实现自己更大的抱负， 对， 对自我挑战。 嗯， 所以您觉得有没有一些更积极的这个跳槽， 嗯， 在您看来是很好的一种影响？ 就是说跳槽对一个人的正面的影响， 对吧？ 它会带来哪些机遇？您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从我接触的这些比较成功的，在职场上做得比较好的人来讲，其实他们也都是有跳槽的经历的。 嗯， 那么他们的这个跳槽其实是基于对个人、对这个企业、对目标公司的这种非常这个清楚的这种调查了解以后做出的一个慎重的一个选择。那么往往呢，他们会这个经过跳槽以后，薪水和职位都会涨。 嗯， 这是比较这个经过充分准备之后的跳槽。 嗯， 也是所谓的比较成功的跳槽。 嗯， 那有的人可能换到了一个新的行业，比方做 HR， 我可能原来在这个一个大的物流公司做 HR。 嗯， 那么我可能去到一个快消这个企业去做 HR 是可能他的这个一些职能是有相通的，但是行业不同，我接触了一个新的行业，接触了一个新的领域啊，或者说我跳到 IT 去做 HR， 这都是一种转换啊。那你接触的人不一样啊，你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和视野啊，我觉得像这样的跳槽可能对个人的职业发展就是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循环。 对，就是一个专业技能的提升。 对， 这个是在行业内。 对， 那如果跨行的话，可能就拓展了你的这个专业能力。 对 啊，你在其他的这个领域也会有所这个长进。 对， 当然还有一种呢，就是你不同的圈子就会结交不同的人。 对， 可能打开的是另外一条人生轨迹。 对，像有些刚才咱们讲的一些媒体人，像张天林他去，这个去做这个创投，啊，那等于原来他从一个媒体人，他现在作为一个这个投资人，到了金融领域，这是完全跨界的。但是我想呢，他在这个跳槽之前，肯定他在这个媒体圈子积累的这些人脉，对他后续做这个投资做金融一定是有帮助的。 对，他其实做了一个综合的评估。 对对， 不然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冒险。 是， 因为尤其是女人， 对， 有人到中年，所以她其实是面临很多的挑战 和压力。 没错，那一定是对这个整个的这个综合的环境做了一个大的评估， 对， 有了十足的把握，做了这么一次转身。 对， 所以相对来说，到目前来看，是一次成功的跳槽， 是 一个转型。 对， 但是身边也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案例啊。 对， 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的是这个跳槽。然后刚才我们也从企业的角度，也从个人的角度，都说了这个跳槽会带来的方方面面的一些人际交往也好，和一个人的这个职场规划也好。 嗯。 那我接下来特别想问关总，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别人的事儿， 嗯， 是什么原因让您在现在的这个工作岗位上一直在坚持着没有跳槽？ 嗯， 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问大家的问题，如果你没有跳槽，是什么让你留下来的？ 其实是这样的，我在2004-2005年的时候，猎头公司也找到我，这个挖我去一家这个外企， 嗯， 当时开出来的薪水是我的薪水的大概4-5倍吧。 哦，就是您现在薪水的4-5倍？ 不是我现在 的时候， 那个时候当时，因为当时的我，2004-2005年我们公司那个时候业务还没起来，而且那个时候国企的这个薪资还是比较低的，跟外企还差距很大的， 所以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诱惑。 对对对，当时呢正好公司也不是很景气，当时说实话我还真的是心动了。 嗯， 但是后来我到底是什么使得我又留下来了？一个是当时 boss 的诚意挽留， 嗯， 他当时他就说，他说你看，小关我刚来， 嗯， 你就要走， 他说我来了以后，我还是对公司的人都大概的有一些了解的，我对你的能力我还是比较看好的，说你给我两年的时间，如果两年以后公司还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走我不留，但是如果是那个时候公司好了，你走了对你不是损失吗？这个是老板的一个挽留，其实很打动我。我这个人是属于其实忠诚度还是蛮高的。另外一个呢，其实当时我个人的家庭，当时孩子也正好是在上初中，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时期，就是我的相当一部分精力还是要留给家里家人和孩子的。那我是认为一个人的成功，不是说你在职场成功就是成功了，一定是说你的主要的社会角色 对 都扮演得很好， 没错， 然后能够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这个才叫成功。 为人妻为人母， 对，我既然生了孩子了，我就应该对孩子负责。 对， 如果我当时也问那家外企，我说对方开出的条件除了优厚的薪水之外还有什么，然后就说呢，要能够经常出差，然后手机24小时开机，我一听，这天下没有这个白来的这个 午餐 对吧？那么，对方开出这样的薪水，一定是希望你能够全力以赴的， 对， 说走就走，要出差马上抬腿就能走。但是我当时的这个家里的情况是不允许我这样的。那么再加上老板又诚意的挽留，所以我最后呢我就留下来，而且呢现在证明呢我其实留下来我并不后悔，因为后来公司也确实发展得很好，而且呢这家公司的组织文化人脉我都比较熟，我待在这个环境里头，应该说少了很多不必要的压力， 对，就是相对有安全感， 对对对，对， 所以那位老板对您的影响其实很深刻的， 是很深刻的， 以至于多年之后您也用这样的方式留下了那一位复合型的， 是的，是的， 所以其实我能体会到，就是一家企业或者是一个上司，他遇到一个好的员工的时候那种心情， 是， 就是我希望用我最大的能量，但是而不是说用我的这个巧妙的言语把你留下来，是发自肺腑的。所以我特别认同您刚才那位上司他说的那个话，给两年的时间， 对， 我觉得这个是对大家的一个尊重， 没错， 你相信我， 对， 然后我也尊重你，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理性的一个想要留住员工的一种方式， 对， 而不是我现在就跟你夸下海口我们一定会怎么样， 对， 画饼的事儿谁都会做， 没错， 但是真正的可不可以拿来真的冲击， 对， 那就是另一说了， 是， 所以这是您当时没有跳槽的原因。我刚才看到有一个朋友在我们的这个活力982的这个公众号里面，他说他当时没有跳槽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两位领导，一个这个主要领导，一个副职领导，都经常请我吃饭，说主持人你千万别笑，这个请我 吃人嘴短。 他可能觉得是请他吃饭，他觉得这个事儿挺拿不到台面，他后来又说了，说是我觉得他们对我足够的重视，把我当成自己的朋友，他们愿意花时间，花在我身上，那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功利性的，而是他们真的喜欢我。我在想如果我跳槽之后还会不会遇到这样拿我当兄弟的领导， 对， 所以现在即便公司在创业阶段，我也愿意留在他们身边。我在想可能有一天我会选择离开，那一定是公司发展得很好，不需要我的时候了。 哇，这员工老板挽留得太值了， 我严重怀疑他跟老板在一起听我们的节目。所以我就不念他的号是吧？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良性的一个互动， 是， 就是公司给了你什么你回馈给公司什么， 对， 他最后带来的一定不是我们聊的什么金三银四跳槽记，而是说大家对一个是事业啊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一起愿意去为它这个奋斗发展。 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这个跳槽的这个事儿，我们也这个和关总零零总总啊聊了关于这个企业文化和公司员工这个个人发展的。那今天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还是要请关总，既然是我们节目的高级顾问，来就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给大家支支招，我们综合盘点一下，就是我们想要告诉这些要跳槽的人一些什么样的话。 我想是这样的啊，就是 我记得在给这个大学生在做职业辅导的时候跟他们讲过，就是你要对工作抱一个合理的期望。你知道为什么去工作？因为没有任何一种职业是能够满足你所有的需求的。有的人说我不开心我就走，但是你不要忘了，老板不是为了买你开心付这份薪水的，工作也不是一个让你开心的场合。你抱着这样一个期待去工作的话，你这个首先你这个期待就错了。所以呢，要记住一个，就是没有任何一种职业是能够满足你所有的需要的。 对， 你到职场你是来拿一份薪水，你要为公司贡献你的价值。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我记得这个朱军有一次在艺术人生上采访刘若英，就问他说，我们眼里头你一直都是很淡定的。这能够这个风轻云淡的处理一些很纷繁复杂的事情和关系，难道你就没有焦虑，没有这个气急败坏的时候吗？说为什么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然后这个刘若英就说，那是因为我知道没有一种工作是不委屈的。因为刘若英在她给她的师傅陈升当助手的时候，那个时候除了她要做她这个助理的这个该做的一些事儿以外，还要做刷马桶、打扫厕所这样的事儿。他跟金城武1、3、5、2、4、6两个人轮班。那么就说明，你在职场，尤其你是一个职场小白的时候，你可能难免要做一些重复性的、低附加值的，在你眼里看来是跟你的受的教育和你的身份岗位完全不搭嘎的事情。那你怎么能够以一个正确的心态来对待这些？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关键的。 对， 那还有一个呢，其实刚才讲说这个跳槽穷这个什么穷半年，什么 转行 穷三年哈。那就是说明什么呢？跳槽是有风险的。 对， 那接下来的一句话就是辞职需谨慎。你要想清楚你为什么跳槽。你要想清楚你当时为什么来到这家公司。你要想清楚你想到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对， 这些事情都要想清楚之后再谨慎地提出辞职。 没错，像您刚才说那点我是很认同的，因为还有一个数据是可以支撑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做这个客观的取舍和选择在跳槽这个事儿上。因为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就是跳槽的这个风险，38.6%的受访的人就觉得跳槽之后还会存在因为不适应新的工作被辞退的这样的风险。 对， 有主动的有被动的。 对， 没有办法继续这个工作然后造成失业，本来有好好的工作因为你跳槽失业了。受访的里面呢表示有这类经历的人达到了29.7%。 对， 就是他的占比很高。 是， 所以他们可能面临的是几个月之内都没有办法找到工作这种空 失业的状态。 没错。所以这个就是您说的一个跳槽有风险。 对， 我们选择需谨慎。 没错， 这是关总给大家的这个一些建议。那我们职场有高招，在今天最后这点时间呢，我们也想为大家这个梳理一下。首先第一点就是积累经验和人脉。 对， 这是你一个跳槽的基础。 没错 啊，如果你把这些如果盘点得很清晰的话，你可以动这样的念头。 是。 第二，不情绪化的盲目跳槽。 对， 我跟谁谁不和，或者你这个月没给我到位，我受了委屈了。我觉得这事儿我放不下。然后因为这样的情绪化的盲目跳槽。 对。 第三，就是对未来进行清晰的规划之后再选择跳槽与否。就是整个从自我然后到一个大的环境，你都要有清晰的认识。再去做这件事情为时不晚。您觉得呢？ 是这样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比较成功的跳槽和职业转型一定是基于对于自我对于职场的充分了解和探索之后做出的。 对。我们今天再次感谢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高级顾问关林凤关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其实对于跳槽这个话，我还有最后一点话想说。这个话题就是臭骗人。想让我不跳槽就是两点，让我 钱给到位， 让我因为钱给到位而心不受委屈。 袁伟听到了吗？ 再次感谢关姐，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 很高兴来到这里。 职场有高招，我们明天再见。再见。像风一样自由。